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呢，我们来聊聊目标代码的生成和优化。在编译器的后端啊，我们要能够针对不同的计算机硬件生成优化的代码。在23讲呢，我就带着你试着生成过汇编代码，但当时生成汇编代码的逻辑是比较幼稚的。一个正式的编译器后端代码生成部分需要考虑的更加严密才可以。那么具体要考虑哪些问题呢？其实主要有三点。第一，指令的选择。同样一个功能可以用不同的指令或指令序列来完成，而我们需要选择比较优化的方案。第二，计算器分配。每款 CPU 的计算器都是有限的，我们要有效的利用它。第三，指令通排序。计算执行的次序会影响所生成的代码的效率，在不影响运行结果的情况下，我们要通过代码重排序来获得更高的效率。那么我呢，会用两节课的时间带你对这三点问题建立直观认识，然后我还会介绍 LLVM 的实现策略，这样一来，你会对目标代码的生成建立比较清晰的顶层认知，甚至可以尝试去实现自己的算法。接下来，我们针对第一个问题，聊一聊为什么要选择指令，以及如何选择指令。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非要关注指令的选择呢？我来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不考虑目标代码的性能，可以按照非常机械的方式翻译代码，比如我们可以制定一个代码翻译的模板，把形如 A 等于 B 加 C 的代码。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都翻译成示例的汇编代码，目 B 到 20 这样一个计算器，然后 AND C 到 20， 再目 20 带到 A。 那么 A 等于 B 加 C 和 D 等于 A 加 E 这两行代码将被机械的翻译成六行汇编代码。你可以从这段代码中看到，第四行也就是目 A 到 20 其实是多余的，因为20的值就是 A， 不用再装载一遍了。另外，如果后面的代码不会用到 A， 也就是说 A 只是个临时变量，那么第三行目20到 A 也是多余的。这种算法很幼稚，正确性没有问题，但代码量太大，代价太高，所以我们最好用聪明一点的算法来生成更加优化的代码，这是我们要做指令选择的原因之一。做指令选择的第二个原因是，实现同一种功能可以使用多种指令，特别是 KIX 指令集。对于某个 CPU 来说，完成同样的任务可以采用不同的指令，比如 A 等于 A 加1可以生成三行代码，目 A 到 20， 然后 AND 1到 20， 目20到 A。也可以直接用一行代码，采用 ink 指令。而我们要看看哪种方法总体的代价最低。另外第二个例子，把20寄存器置为0，也可以有多个方法，可以看一看文稿，可以用 move 方法、XOR 方法或者 sub 方法。再比如 A 乘以7可以用 A 做一位3再减 A 来实现。首先一位3位相当于乘以8，然后再减去一次 A 就相当于乘以7。虽然用了两条指令，但是可能消耗的总的时钟周期更少。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无论是为了生成更简短的代码，还是从多种可能的指令中选择最优的，我们确实需要关注指令的选择。那么我们做指令选择的思路是什么呢？目前最成熟的算法都是基于数覆盖的算法。我通过一个例子带你了解一下什么是数覆盖算法。a 方括号 i 等于 b 这个表达式的意思是，给数组 a 的第 i 个元素赋值为 b。 假设 a 和 b 都是站里的本地变量， i 是放在寄存器 ri 中，那么这个表达式可以用一个 ast 来表示。你可能觉得文稿中的这棵树看着像 ast， 但又不大像，因为里面有 mem 节点、目节点、站指针，它们可以算作是低级的 AST， 是一种 IR 的表达方式，有时被称为结构化 IR。 这个 AST 里面包含了丰富的运行时的细节信息，相当于把 LLVM 的 IR 用树结构来表示了。你可以把一个基本块的指令都画成这样的树状结构，而我们可以基于这棵树翻译成汇编代码。在这里我用了一种假想的汇编代码，跟 LLVM IR 有点像，但更简化易读。比如 load 表示从内存装载到寄存器， store 表示从寄存器保存回内存等等。注意，我们生成的汇编代码还是比较精简的， 如果采用比较幼稚的方法，逐个数节点进行翻译，代码会很多，你可以手工翻译试试看。用数覆盖的方法可以大大减少代码量，其中用橙色的线包围的部分被形象的叫做一个瓦片，那些包含了操作符的瓦片就可以转化成一条指令，每个瓦片可以覆盖多个节点，所以生成的指令比较少。那么我们是用什么来做瓦片的呢？原来每条机器指令都会对应 IR 的一些模式，可以表示成一些小的数，而这些小数就可以当做瓦片。我们的算法可以便利 AST， 遇到上面的模式就可以生成对应的指令。以 load 的指令为例，它有四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和第二个模式是任意一个节点加上一个常量就行，这相当于汇编语言中的间接地址访问。第三种模式是 MEM 下直接一个常量就行，这相当于是直接地址访问。最后一个模式地址值还可以有下级节点来计算出来，所以从一个 AST 生成代码的过程就是用上面这些小数去匹配一棵大树，并把整个大树覆盖的过程，所以叫做树覆盖算法。2,4,5,6,8,9 这几个节点就依次生成汇编代码。要注意的是，覆盖方式可能会有多个，比如我放在文稿中的这个覆盖方式，相比之前的结果，它在8和9两个瓦片上是有区别的，生成的汇编代码最后两句也会不同。你可以体会一下这两个覆盖方式的差别。对于瓦片8中的加法操作，一个当做了间接地址的计算，一个就是当成加法。对于根节点的操作，一个翻译成 stop， 就是把寄存器中的 b 的值写入到内存，一个翻译成 move 指令，直接在内存之间拷贝值。至于这两种方法哪种更好，比较总体的性能哪个更高就行了。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直观的了解了为什么要进行指令选择，以及最常用的数覆盖方法了。当然数覆盖的算法很多，比如 maximal merge 算法、动态规划算法、数文法等等， LLVM 也有自己的算法。简单说一下 maximal merge 算法， maximal merge 直译成中文就是每次尽量咬一大口的意思，具体来说就是从树根开始，每次挑一个能覆盖最多节点的瓦片，这样就形成几棵子树，对每棵子树也都用相同的策略，这样会使得生成的指令是最少的。注意指令的顺序要反过来，按照深度优先的策略，先是叶子再是树根，这个算法是 optimal 的算法。 optimal 被翻译成最佳，我不太赞成这种翻译方法，翻译成较优会比较合适，它指的是在局部相邻的两个瓦片不可能连接成代价更低的瓦片。覆盖算法除了 optimal 的还有 optimum 的， optimum 是全局最优化的状态，就是代码总体的代价是最低的。关于其他算法的细节在本节课就不展开了，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在学习指令选择时最重要的还是建立图形化的直观的理解，理解什么是瓦片，如何覆盖会得到最优的结果。接下来我们继续展开探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计算器分配。计算器分配的任务是最大程度的利用计算器，但不要超过计算器总数量的限制。因为我们在生成 IR 时是不知道目标机器的信息的，也就不知道目标机器到底有几个计算器可以用，所以我们在 IR 中可以使用无限个临时变量，每个临时变量都代表一个计算器。现在既然要生成针对目标机器的代码，也就知道这些信息了，那么就要把原来的 IR 改写一下，以便使用计算器时不超标。那么计算器优化的原理是什么呢？我用一个例子带你了解一下。文稿中的这张图左边的 IR 中 A、D、F 这三个临时变量不会同时出现，假设 A 和 D 在这个代码块之后变成了死变量，那么这三个变量可以共用同一个计算器，就像右边显示的那样。实际上这三行代码是对 B 加 C 加 E 加10这个表达式的翻译，所以 A 和 D 都是在转换成 IR 时引入的中间变量，用完就不用了。这和在23讲我们把8个参数和一个本地变量相加时只用了一个计算器来一直保存累加结果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例子你可以直观的理解计算机共享的原则，那就是如果存在两个临时变量 A 和 B， 它们在整个程序执行过程中最多只有一个变量是活跃的，那么这两个变量可以共享同一个计算器。在27和28讲中，你已经学过了如何做变量的活跃性分析，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分析出在任何一个程序点活跃变量的集合，然后你再看一下哪些变量从来没有出现在同一个集合中就行。看看我给你提供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凡是出现在同一个花括号里的变量都不能共享计算器，因为它们在某个时刻是同时活跃的。那么从 A 到 F 哪些变量从来没有碰到过呢？我们再画一个图来寻找一下。这个图中的每个临时变量作为一个节点，如果两个变量同时存在过，就画一条边，这样形成的图叫做寄存器干扰图。在这张图里，凡是没有连线的两个变量就可以分配到同一个寄存器，例如 A 和 B、 B 和 D、 A 和 D、 B 和 E、 A 和 E。 那么问题来了，针对这个程序我们一共需要几个寄存器，怎么分配呢？一个比较常用的算法是图染色算法，只要两个节点之间有连线，节点就染成不同的颜色，最后所需要的最少颜色就是所需要的寄存器的数量。我画了两个染色方案，都是需要四种颜色，不过我们是手工染色的。那么假如一共有四个寄存器，我们想用算法知道寄存器是否够用，应该如何染色？染色算法很简单，如果想知道 K 个寄存器够不够用，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小于 K 条边的节点，把它从图中去掉，接着再找下一个少于 K 条边的节点再去掉。如果最后整个图都被删掉了，那么这个图一定可以用 K 种颜色来染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图是能够用 K 种颜色染色的，那么再加上一个节点，它的边的数量少于 K 个，比如是 N， 那么这个大一点的图还是可以用 K 种颜色染色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加进来的节点的边数少于 K 个，所以一定能找到一个颜色与这个点的 N 个邻居都不相同。所以我们把刚才一个个去掉的节点的顺序反过来，把一个个节点依次加到图上，每加上一个就找一个它的邻居没有用的颜色来染色就行了，整个方法简单易行。但是如果所需要的寄存器比实际的寄存器的数量少，那该怎么办呢？当然是用栈了。这个问题就是寄存器溢出到栈里去。我在21讲中关于运行时机制时提到过，像本地变量、参数、返回值等都尽量用寄存器，如果寄存器不够用，那就放到栈里。另外再说一下，无论是放在寄存器里还是栈里，都是活动记录的组成部分，所以活动记录这个概念比栈身更广义。还是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如果只有三个寄存器，那么要计算一下三个寄存器够不够用。我们先把 A 和 B 从图中去掉，这时你会发现剩下的四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有三个邻居，所以三个寄存器肯定是不够用的，必须要溢出一个去。我们可以选择让 F 保存在栈里，把 F 去掉以后，剩下的 C、D、E 可以用三种颜色成功染色了。这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 F 虽然被保存到了栈里，但每次使用它的时候都要 load 到一个临时变量，也就是寄存器中，每次保存 F 也都需要一个临时变量写入到内存。所以我们要把原来的代码修改一下，把每个使用 F 的地方都加上一条 load 或 save 指令，以便在使用 F 的时候把 F 放到寄存器用完再写回内存。因为原来有四个地方用到了 F， 所以我们引入了 F1 到 F4 四个临时变量，这样的话总的临时变量反而变多了，从6个到了9个。不过没关系，虽然临时变量变多了，但这几个临时变量的生存期都很短，图里带有 F 的活跃变量的集合比之前少多了，所以即使有9个临时变量也能用三种颜色染色。最后在选择把哪个变量溢出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要有所选择的，你最好选择使用次数最少的变量，在程序内循环中的变量就最好不要溢出，因为每次循环都会用到它们，还是放在寄存器里性能更高。到目前为止，代码生成的第二项重要工作分配寄存器就概要的讲完了。我留给你一段时间消化本节课的内容，在下一讲我会接着讲指令重排序和 LLVM 的实现。在本节课我讲到目标代码生成过程有三个关键知识点， 指令选择、计算器分配和指令重排序。到目前为止，我讲了前两个，希望能帮你理解这两个问题的实质，让你对指令选择和计算器分配这两个问题建立直观理解，这样你再去研究不同的算法时，脑海里会有这两个概念的顶层的图形化的认知，事半功倍。与此同时，我希望你记住几个要点。第一，相同的 IR 可以由不同的机器指令序列来实现，你要理解瓦片为什么长那个样子，并且在大脑里建立用户瓦片覆盖一颗 AST 的直观印象，最好具备多种覆盖模式，从而把这个问题由抽象变得具象。第二，计算器分配是编译器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它把可以使用无限多计算器的 IR 变成了满足物理计算器数量的 IR， 超出的要溢出到内存中保管，染色算法就是其中一个可行的算法。接下来是思考时间，关于指令选择，你是否知道其他的例子能让同一个功能可以用不同的指令实现？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